Hello， 大家好。嗱，嚟紧呢个礼拜六咧，《容共与清党》就去到第19集。咁啊，今集嘅内容咧就主要讲咧，即系呢个国民党嘅中央监察委员咧就提出弹劾共产党分子嘅提案啊。咁提出呢个提案之前咧，就同苏俄嘅顾问鲍罗廷咧就讲数讲咗两个半钟头。呢两个半钟头嘅结果咧就系不欢而散啊。咁两个半钟头里边讲啲咩咧？咁我哋有一啲原始资料对话嘅摘要，非常之精彩，大家记得留意收睇呢个礼拜六十点《容共与清党》。 第二隻嗱，頭先我哋講 諾貝爾之夜啊， 諾貝爾啦，咁就頭先我哋提咗文學獎啦。咁我自己睇嗰個獎嘅頒布咧，其實而家咧即係呢啲科學獎咧，基本上都脱離唔到物理學嘅知識嘅應用啊嘛。 嗯，我諗如果你話去到基因生命個層次，有另外一種啦嚇、但係譬如你話咧，今次你睇諾貝爾化學獎咧，你又發覺好物理嘅入邊啲人 啊， 其實甚至乎個研究本身嗰個技巧亦都係好物理。因為呢其實化學獎都有人去質疑，就係話佢究竟仲可以佔個，可唔可以即係同其他嘅獎並駕 成一個獎？ 係啦係啦，因為不過呢個又係當初冇預計到嘅，因為呢即係你好難揾到一樣嘢係好純化學。譬如話，你如果講嗰啲咩粒子發現啊，呢啲咁嘅 gravitational wave， 你好清楚係唔知道唔關生物學家同埋化學家事。但係譬如話，好似今次呢一種嚇，呢一個諾貝爾化學獎嘅研究班俾呢三位咧，就都唔係化學家嚟嘅。但係佢哋嘅創建貢獻喺邊一度咧？就係話咧，佢發展到一套技術嚟去等人去研究生物化學嗰度咧，係有一個非常之大嘅即係進步喺度。咁譬如即係詳細啲係咩意思啊？咁其實佢發展咗一套咧，可以幫我哋將一啲好脆弱嘅生物的細胞，尤其是很複雜巨型的細胞，在不會怎樣破壞到的形態之下，將它整個形態去呈現出 來、 用到那套技術呢，是我們用傳統的技術做不到的、它是一個更加靈敏，看東西更加清楚，還有看一些以前大家看不到或者很難去看到的東西，它就將大家又是將一些譬如說寨卡病毒的那種形態，整個病毒分子呈現在人的眼前，那就是運用到他們發展出來的技術的。 那問題就是這個是不是一個 imaging 的成果來的，就是說 可以說是，即不是只是拍照，但問題就是你怎樣捉到那件東西不弄爛它來拍一幅拍全相、那這個是最難的， 因為後面涉及到就是你射了一些光下去， 是的，你很容易把東西弄爛。譬如話啦，我哋如果你純粹物理學家，咁你要乜嘢都要睇到，夾硬睇到，咁我哋話用 X 光啦，穿透嚟佢啦，即係穿透佢嚟睇啦。咁但係咧，同一時間你要知道咧 ，X 光本身係一種咧，佢對於嗰個物質結構破壞比較強力嘅一個光嚟嘅。所以你話即係人照 X 光有危險咁係嘅，因為佢有機會係改到我哋，即係令到 DNA 有變異啊嘛。即係因為佢可以打爛我哋 DNA。 即係佢其實有能量啦，有 係啦，而且係用一啲你個能量越高的光子體的東西，理論上越清楚，但是亦都係會同時對個粒子本，即係嗰個份研究的對象本身產生越大的破壞。咁、你可以係一種某程度上一種測不準原理的結果嚟嘅。咁甚至乎如果追溯翻喺1953年。Francis Crick、James Watson， 即係喺我哋嘅節目經常提到呢啲人名嘅，就係、是、佢當初就係去揾清楚呢個 DNA 遺傳基因嘅嗰啲雙螺旋結構。佢哋當初都係 struggle 咗好耐一個問題，就係究竟用咩方法睇到入邊嘅結構。尤其是喺當時未發展到咁先進嘅技術嘅時候咧，咁佢當時就用都係想用 X 光嚟睇，但係個 X 光本身咧，因為太強，佢連個 DNA 都打爛埋，變咗你乜都睇唔到。咁所以譬如話 Rosalind Franklin 呢啲，佢發展到一套技術，就係將嗰個 DNA 咧，佢叫做 crystallize 咗佢，將佢嗰個形態固定咗佢。固定咗之後咧，就算你揾啲 X 光打落去咧，佢都唔散。於是乎我就可以仔細地睇到個結構。而就咁用 X 光睇咧，都有個麻煩嘅，因為佢睇到出嚟一個投影嚟嘅，唔係一個完整嘅一個好似你揾咗相機影張相嘅影像嚟。咁所以係一個間接嘅方法嚟去睇，所以最後亦都花好長時間先睇到原來入面有個雙螺旋結構。咁所以你喺即係喺成個呢個發現嚟講嚇， X-ray crystallography， 即係用 X 光嚟去睇分子結構咧，佢係一套好重要嘅技術嚟幫我研究 DNA。 嗯， 咁當然最後 DNA 呢個雙螺旋結構發現本身攞到諾貝爾呢一個嘅生命科學獎嚇，亦都甚至乎有人話，如果 Rosalind Franklin 唔死咧，光憑佢喺呢一個 X-ray crystallography 入邊嗰個技術同埋嗰個嘅貢獻咧，亦都值得喺化學嗰度攞一個諾貝爾獎。咁到今時今日啦，當然啦，隔咗成六十幾年啦，咁我哋有冇新嘅技術嚟去再睇分子結構？當然有啦。我哋講過呢一啲叫做電子顯微鏡啦，嚇、 嗯 啊、就唔係再打 X 光落去睇啦，打電子落去睇，或者叫 scanning tunneling microscope， 其實都要意味住係用到電子嚟去作為其中一種介質嚟去幫我哋去睇下一啲表面上係咪凹凸不平。咁、但係同樣地都會面對一個問題，凡是嗰個嘅你想，即係其實呢一個嚇喺而家今時今日 DSE Syllabus 都有講嘅。如果講 scan 即係 tunneling microscope 啊，電子顯微鏡都會講到，就係話你個電子能量越高咧，冇錯，令到你睇出嚟嘅 image 係會越 sharp， 睇啲嘢越清楚。但係付出嚟嘅代價就係你對於你要睇嗰個嘅對象破壞就越大，因為你俾一啲更加強力嘅電子打落去，你可能會打散咗入邊嘅結構。咁、呢個就係咧喺面對一啲咧有生命呢啲，尤其是病毒呢啲分子一個好大嘅問題。大家聽過，其實很多時候病毒咧係一啲好脆弱嘅結構嚟嘅，即係譬如艾滋病病毒，你基本上好難喺空氣度任意地飛舞嘅，即係因為佢好容易散，個空氣大力啲就撞散咗佢嘅嚇。跟住甚至乎又係話你煲熱啲咁，已經係令到佢冇咗，即係冇咗嗰個生命力噶啦。咁變咗呢一啲咁脆弱，尤其是研究疾病嘅時候，我哋面對一啲咁脆弱嘅呢啲咁樣嘅病毒分子，我哋點樣喺唔破壞佢情況之下摸清楚佢成個結構嚟去睇到佢咧？甚至乎寨卡病毒呢啲咧， 呢度 就要嚟到應用呢種新技術啦。 你話睇清楚佢先係睇入邊嗰個基因結構？ 我諗直頭係將佢當做成個巨型化學分子嚟去睇嚇，唔係淨係基唔基因，佢總之成個如果你話細胞啊，佢個細胞膜啊，個殼啊。甚至乎病毒都好，佢都有一個可能有個糖分嘅一個 coating 喺度，全部呢啲嘢，任何嘢你將佢睇成為一個叫巨型分子咁嚟搞清楚。 嗯、 即係其實近年嚟講咧，喺化學嚟講最大嘅發展都喺啲巨型分子嗰度研究。你話簡單嘅分子嗰啲咩二氧化碳都一早搞鬼清楚曬啦，係咪？然後就唯獨是就係一啲我哋以前冇諗過做得到。或者以前是冇諗過咁複雜，我哋點樣睇得到？咁即係化學嗰個研究嘅發展，好多時候向住呢一種叫做即係macro molecule 巨型分子。 咁我嘅理解，通常呢啲都係有機嘅物質嚟 嘅。而有意義嘅巨型結構咧，就好多時係啲有機嘅分子，因為就係我哋本身呢個生命結構，就好多時候就係一啲好多嘅分子再組成一啲更加巨型嘅結構而去組成出嚟嘅。嚇、咁DNA 可以係一種。巨型，你如果唔當佢生命體一部分，佢就係一種巨型嘅即係化學分子嚟嘅。咁、我哋如果能夠清楚地去睇佢，甚至乎研究呢一啲生命即係生命化學嘅時候咧，我哋會認到有一啲唔同嘅，即係成個巨型分子唔同嘅部分，可能有唔同嘅功能。呢啲功能係點樣產生出嚟嘅咧？我哋可唔可以好仔細地去講？佢嘅繁殖能力來自邊？佢嘅吸收養分能力嚟自邊？咁樣係甚至乎喺個免疫系統入邊，佢點樣去打開即係個殼去轉入去嚇？喺邊度去同一啲甚至乎係對邊一類嘅抗生素會有反應？係完完全全由佢個外殼嗰個化學結構形狀嚟去決定。如果我哋能夠睇清楚嘅時候咧，就有用啦。譬如話。我哋可唔可以透過睇清楚呢個寨卡病毒嘅結構嚟去幫我哋去更加有快速地去研究新疫苗呢？冇咗呢種技術，我哋諗都唔敢諗嚇。咁、而個病毒本身係好脆弱嘅嘢嚟嘅，你揾電子顯，你唔好話揾 X 光 ，X 光一打就死嘅，揾電子顯微鏡都係，你大力啲打就死嘅。咁有冇一種就係可以繼續 keep 到佢結構，唔打爛佢，而又睇到佢？一種更加靈敏嘅技術咧，咁就不得不提，即係今次呢個諾貝爾化學獎嘅呢班咁樣嘅即係物理學家去搞出嚟嘅嗰套即係叫做 cryo electron microscopy 係啦係啦 ，for the high resolution structure determination of biomolecules 係啦，叫 cryo 即係cryo EM 啦，即係簡稱就一種啊，即係如果電子顯微鏡就會 TEM 啦嚇嚇，咁呢種就係都一種另外一種 electronic 嘅 microscopy 啊，即係呢種攞嚟 顯微的技術，咁佢佢就強調就係多咗一個字啦，就叫 cryo 呢個字。咁呢個字由呢個字開始解一解就係咧，佢係比起傳統嘅電子顯微鏡技術做多一層嘢，一陣嘢，好易明嘅啫，即係唔好俾先人啲名嚇親。就係我哋而家咧，唔係就咁揾啲電子射落去睇就算，我哋對於個 sample 本身都做多一層嘅處理，令到佢個成個嘅物理或者化學的形態更加穩定，於是乎你找一些更加強力的電子射下去它都不散住、okay? 具體是怎樣做呢？這個可以說回就是說，當我們當初研究 DNA 的時候，其實就是、即 Wilkins、啊、Franklin、啊、他們就很厲害去將那些 DNA crystallize 了，咁呢一種叫即係將佢晶格化，你可以話將佢凝結咗固態化嘅呢一種咁嘅手段咧，其實就係一種咧，令到我哋去研究嘅對象更加加固穩健嘅一種技巧嚟嘅。咁即係喺研究呢啲咁嘅細胞入邊啊，咁會唔會都可以做到類似效果咧？咁佢哋好聰明啊，佢諗到就係話將佢連埋啲冰一齊，連埋啲水、一啲霧氣、一啲水、一啲冰一齊冷卻，而且係急劇地冷卻。 即係等於你雪咗嚿嘢啊嘛！ 我唔係就咁咧，將嗰啲寨卡病毒沖沖水，倒落兜水度，跟住將佢雪到變冰又攞出嚟睇，就唔係咁簡單嘅。因為咧，如果你其實呢個大家可能都知嘅，如果你話要將人類冷藏，然之後第時去復活、咁即係有人去諗呢技術噶嘛？咁但係一面對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咩呢？人身體或者外面嘅水點都好，冷卻得慢嘅時候咧，嗰啲冰晶形成嘅過程咧，係會將嗰啲細胞係吉爛曬。咁所以咧，你嗰個冷卻過程如果係太慢，最後咧出嚟咧又係成嚿嘢破壞曬。 即係等於我哋講急凍。 係啦，最後你就要用急凍嘅方法。 呢、這個同我哋講緊嗰啲雪肉啊，或者雪呢個壽司嗰啲呢啲 嘅急凍有冇分別？ 冇分別。 yes and no 啦，個分別就係勁好多咯，勁好多急凍。 但原理上一樣嘛。 原理都係急凍，咁就係你就唔係話揾一個即係六星牌雪櫃零下十八度急凍啦，佢係揾液態氮。液態氮嚟做急凍， 但即係講嘅時間好短好短好短， 極短嘅時間之內將嗰啲病毒令到佢哋嗰啲冰晶都唔可以形成到破壞到嗰啲病毒結構。 成件事個竅門喺時間度， 係啦，即係佢基本上個 sample 有啲水氣走埋一齊之後，即刻遭遇到個極凍嘅環境，令到佢哋即刻急劇，即係將嗰啲 sample 急劇地。 咁呢個同我哋譬如講緊話喺某個地方發現西伯利亞嘅長毛象食緊嘢，係咪接近一個情況嚟㗎？ 又唔接近喎，因為嗰種你凍極都係由揾啲冰擁住嚟去冷卻咗之後咁樣保存落嚟啫嘛，但係而家講嘅嗰種咧係液態氮級數嗰種冷卻，即係嗰種凍嘅快嘅程度就係、是、即係嗱、我打一個咁嘅比喻啊，我記得咧喺 YouTube 上面有人咧 show 嗰條片，我都覺得幾睇得幾開心嘅，就係咧喺北極即係嗰啲咁嘅工作人員凍啊嘛，咁啊煲水嚟沖咖啡啦，咁佢貪得意將個煲滾水咧。在那個南極北極的環境之下呢潑出去，因為周圍的環境凍了頭，你潑出去呢它散了出來的那種霧氣和那種水花呢急劇變成為 一些冰跌下來地下，最後全部都是冰來的，基本上你 一潑出來你基本上看到就是說在它都未即是拋物線未飛出去未跌下來的時候已經全部變成做 一種冰晶的霧氣咁樣嘅啦，應該冰霧嚟嘅啦，就係、是、一種。咁你可以想象到就係個急劇過程，如果咁急嘅時候咧，佢基本上就係由一個嘅即係佢都仲未話凝結成一粒粒嘅固體，佢直接就係一種氣霧式嘅固體嗰種咁樣就凝一種冰晶，即係一種咁嘅嘢去凝結咗落嚟。咁就係攞呢一種咁嘅狀態嘅，即係呢一種急凍同水混合急凍之下嘅呢一啲咁樣嘅晶體嚟去。擺落呢一個嘅電子顯微鏡度再睇咧，就發覺就係佢可以捱得住更加強嘅即係電子射線，於是乎你就可以即係喺一個咧用一個更加 sharp 嘅情況之下，如果更加強嘅電子即係電子之下，去將一件本身原本更好容易被破壞嘅病毒 去凝結咗落嚟，固定咗落嚟，令到你去慢慢去睇得到。咁呢度就即係點解就係話寨卡病毒咧，喺當初確認到到去成個相影到出嚟，中間其實係三四個月時間就做得到嘅。冇呢種技術，你諗都諗。 呢個以前又基本上都 咁，呢個係大大加速咗研發去疫苗嘅速度。雖然而家今時呢一刻都未叫研發到，但係已經大家就即刻諗到好多嘢。呢度嘅形態咁，嗰個形態咁，可能類似呢一類嘅我見過類呢一種形狀啊，類似呢一類咁樣嘅抗生素應該係會有效嚇，咁啊即係甚至乎我睇到呢一種咁嘅形態，我知道佢對於邊一種嘅化學反應、邊一種嘅物料係特別有反應，咁於是乎就係好多研究人就可以大大即係加速咗佢哋嘅靈感咯。我就即係所以你會睇到就係話，淨係寨卡病毒佢俾出嚟嗰個嘅貢獻都似乎唔少啊。咁而且呢一種咁樣嘅技術係 universal 嘅，對於任何呢一啲咁樣嘅細胞啊、病毒啊，你都可以將佢更加容易地去睇到成個形態。咁即係我唔知道啊，甚至乎艾滋病啊、癌症啊、或者其他一啲任何我想象唔到啦，一啲同呢一個醫療有關嘅，咁我諗都係個貢獻非常大。所以你話呢幾個人，佢如果最後佢唔係攞化學獎，係攞嗰個即係生命醫學獎咧，我都覺得唔係冇理由嘅都。 咁佢攞個飯數就多好多，即係佢中嘅機會就高好多啦嚇，而且亦都係對人類社會有所。 而家好睇到就係話呢一啲又係即係殿堂級嘅研究，牽涉到嗰個嘅唔同嘅領域個程度，可以係即係好廣泛咯。即係你話去物理、化學、生物，最後都會有即係都計喺裏邊。 所以頭先我講嘅有少少理解錯就係，其實呢個唔係一個 imaging 嘅問題，呢個係點樣固定到一個。 分子結構， 分子結構 生命分子結構的問題，即係我又會咁講，呢個佢哋其中一個貢獻方面啦，即係又唔係話佢哋淨係做呢樣嘢，因為即係中間個技術個改良，我自己又唔係即係我唔係呢方面專家啦，但係即係起碼就牽涉到呢幾個即係比較難克服嘅技術問題，而佢哋都有貢獻喺裏面咯。 咁頭先我哋講過就係話呢、這個好多個獎其實同嗰個物理學都有關，佢呢個獎本身咧，佢物理學嗰個元素喺邊度嚟？ 我就會話對於即係其實呼應翻就係先前電子纖維嗰種技術即係你究竟即係嗰個技術，如果對於物理嘅人嚟講又唔係太難理解嘅啫，即係你嗰個嘅電子嘅速度越大，咁最後去對應嗰個叫做 De Broglie's wavelength 越細。 呢個你都明白啦。 呢個咁嘅名字，即係唔好俾呢啲名嚇親啦。總之即係物理學上面就係話咧，你嗰個探測嗰個嘢本身嘅。有效的大小越細，你就越能够灵敏地摸到你要度嗰样嘢表面上嘅结构。即係你等于就係话你戴住个手套嚟去摸下个表面鞋唔鞋，你基本上就係你个手套本身都即係已经加大咗你个面积啦。 咁呢个好易嘅。 減低灵敏度。 我用个比喻啦，如果譬如话你戴手套咁你摸一摸嗰、那个。咁头先我哋讲呢个问题就係、是、嗰、那个地方好脆弱嘅。你諗下啦。我哋用個鮑魚刷上上摸下，乜就係散曬。 係咯，係咯，即係或者就係話你揾一個大嘅車碌，你感受唔到個路面嘅立青幾粒突嘅，但係你揾隻手去摸下，因為你隻手本身有一個細啲嘅探測器啦，咁就去可以摸清楚啲粒突結構。 咁喺嗰個物理學個即係層面嚟講，我哋即係點可以做到嗰個探測器越嚟越細？ 係啦， 係咪？係咪？ 係啦。咁我哋諗過就係話用光啦，光就係咧能量越高，波長越細，佢就係一個越細嘅一個 probe 啦。電子啦，能量越高，亦都係對應嗰個嘅叫做就係嗰個有效波長越細，咁亦都係一樣。咁會唔會有其他嘅嘢啊？咁即係我就唔敢講一定冇 ，OK。咁但係你離唔開都要用翻我哋依個世界上接觸到嘅一啲物質，咁嚟。 咁你一旦涉及到物質嘅結構嘅時候，一定係物理學嘅。 係啦， 即係物質嘅最基礎結構。 係啦，因為成套呢一個儀器技術本身就係要 base on 一個量子物理嘅效應喺背後。 咁呢個就係物理學嗰、那個，所以如果你基本上你都即係雖然掛名就化學家，但係基本上而家都要讀埋即係物理學。 係唔可以嚇，唔可以忽略咯， 唔可以忽略嚇。好，咁我借一少少時間咧講埋呢個醫學獎啦。咁呢個咧就亦都好得意喎！我哋事實上以前都提過， 我哋提過下，但係都好遺憾啊，因為我又唔係呢方面專家咧。但係即係我記得有一集科學新知特別提過嗰個新聞，就係講我哋個生理時鐘。即係即係今次個生命醫學獎嗰個嘅研究本身就好易明嘅啫。OK， 即係你講重力波唔係有人知道重力波係乜啦？咁頭先講即係cryo EM 又要解一輪，但係呢個又好易明啦，就係、是、個生理時鐘嘅淵源喺邊？點解會有生理時鐘？ 但係佢呢個咧，亦都係一個相當之有趣嘅問題嚟噶嘛。 頭先你講呢個 circadian rhythm， 啲閃啊，佢哋嗌嗰陣時點解大家齊嗌啊？ 嗱呢個我唔知係咪真係同生理時鐘有關， 係啊， 即係你話如果青蛙都會係聽到大家嗌一齊嗌咁樣啦，呢個有一個湧現現象喺背後啦。但我更加需要知道就係話呢啲生命嘅周期係點樣形成嘅咧？嗱，唔係淨係對於人啊，對於好多生物都知嘅。你即係大家都聽過古仔㗎啦。你就算困住咗人都好啦，你長開一盞燈，唔畫唔俾個鐘去睇，佢都知道即係。哎呀，攰啦，瞓覺、然之後你都保持到嗰個 cycle 係即係大約。 唔係呢個一段時間長期就開始呢樣。 都嚇，都會亂嚇。咁但係基本上就係話咧，佢都有一個就係唔需要去透過外在嘅一個太陽嚇、或者光線，都俾到你一個嘅即係生理嘅周期嘅觀念同即係成個身體嘅嗰種。感覺同埋成個循環喺背後，咁大家就好奇怪啦。咁究竟背後嗰個嘅機制喺邊咧？咁如果大家咁樣諗啦，嗱有太陽咁咪跟住個陽光對人身體有啲作用，咁然之後我哋咪知道係日頭咯咁。嗱咁呢個就我覺得個層次唔止係咁嘅，因為就算你隔住咗太陽，你就算全部係一日24小時都係黑掹掹嘅。你一樣知道十二個鐘頭眼瞓，十二個鐘頭起身咁樣。咁所以咧，即係陽光嘅作用咧，你唔去諗佢。但係會唔會有一種就係完全可以獨立於呢一個陽光嘅作用，然後亦都獨立於你自己識唔識睇鐘嘅呢個作用，就純粹就由你自己身體話到俾自己聽，肚餓，早餐晏晝夜晚瞓覺咁樣嗰種咁樣嘅生理時鐘咧？咁而係有嘅喎，背後嘅機制又係點咧？咁就係由呢一班咁樣嘅生物學家揾出嚟啦。 咁佢呢個嘅即係結果咧，對我哋日常嘅應用有啲咩嘅幫助嘅？ 我諗始終就係你搞清楚嗰個生理時鐘就即係搞清嗰個biochemistry 就已經係好大，即係好重要啦。如果你講嗰個嘅應用嚟講，我第一件事諗得最簡單就係話。當你了解到佢，你就識點控制佢。 哦，係啊，咁啊好大。 即係你生理時，如果你失眠咁 樣啊，佢有講噶，唔係呢個係最主要啲啊！你一定網上查到就係呢個所謂 circadian rhythm 同我哋嗰、那個。睡眠問題啊，有啲咩關係？ 跟住你就會諗到，你有呢一個咁樣嘅生理時鐘喺度，你個成個內分泌系統跟你生理時鐘走噶嘛？你控制到生理時鐘，你咪好多嘢你可以去駕馭得到咯。即係淨係對人嚟講，我都可以即刻即係諗到呢一啲咁樣嘅即係研究。咁而佢哋當初做咧係用烏蠅嚟做研究嘅，而且做嗰個地方亦都係非常之一種叫做用烏蠅研究基因。或者研究呢啲生命嘅一個聖地就係紐約嘅 Rockefeller 嗰間大學。 唔係有幾個我哋以前都提過，譬如而家呢度睇緊咧，就係譬如 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 啦，係 啊， 侯曉治啦，戲都拍埋嘅啦。咁呢全部都係美國嘅首富嚟嘅家族嚟嘅。咁頭先你提到嗰個 Rockefeller 佢係咪主要而家係sponsor 咗好多呢類型嘅研究？ 醫藥啊、生命啊，咁即係同 medical 同即係 genetic 嗰啲。即係佢哋都係啲即係殿堂級嘅啦，即係你話甚至乎，如果講翻當初發現 DNA 雙螺旋結構，最初俾出一個好有創建性嘅一個結果，去辨認到 DNA 就係遺傳物質嘅嗰個人咧，本身就係 Rockefeller 本身嘅教授嚟嘅，但係佢又死得早，所以攞唔到獎咁解嘅啫。咁即係所以一睇到哇，又係 Rockefeller 咁樣，咁我覺得喂又用個又字㗎啦。咁 冇辦法㗎啦，因為呢個咧全部所有嘅研究咧係錢堆出嚟㗎，即係冇錢就基本上唔使做。 係啦，即係你話詳細嚟講，我研究本身個技巧係點咧？我自己都唔係太熟啦，但係起碼即係可以都好簡單提一提啦，就係佢哋辨認到就係揾到個生理時鐘就係咩咧？佢哋揾到有一種嘅蛋白質就喺就係參與呢個生理時鐘嘅過程。咁人體當佢累積得太多呢一種好特別嘅蛋白質之後咧，咁佢就會即係、就是、你可以話佢 trigger 到一種反應，即係佢其實就係透過咧。嗰一種物質嘅累積多與少嚟決定佢本身嗰個嘅，即係嚟去，即係嗰個生理時鐘。我覺得幾似一個嗰、那個叫做滴漏嘅嗰種咁嘅效應，就透過去累積一樣嘢嘅多與少嚟去計下。 即 係 如果要儲 時間係幾多？ 儲，咁你就會開始有個生理時鐘喺入邊。 係啦，係啦。咁佢即係我唔係記得太清楚，佢日頭累積定係夜晚累積啦。咁就調翻轉就分解啦。咁透過佢嗰個多與寡咧嚟決定你嗰個係喺一日嘅邊一個嘅階段。咁所以你都會即係諗到就係、是。原來在去 有時我哋克服個時差點解咁辛苦呢，咁其實你想象到就係因為我哋原本唔應該嗰時候累積嘅就累積咗，咁啊，即係於是乎就慢慢去個身體去調節翻，而即係亦都可以理解到就係點解可能你運低黑房運得耐，最後你個生理時鐘都亂埋，咁因為就係我哋個身體不停地去想，都會嘗試因應外界嚟去適應嚟去， 特別係陽光啦，譬如話我哋嗰個作息其實 同埋飲食嘅習慣啦，係啦係啦，呢啲嘢咁。 好，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事實上呢個物理學獎咧就提供咗不少嘅素材，而且好彩係每年有一次啊。OK， 係啊，本來原本喺搞笑諾貝爾獎我哋都可以講一講嘅，不過我即係覺得呢啲太無聊啊，唔講咧，即係講啲實在啲嘅科學啦。但係而搞笑諾貝爾獎其實有時好多好實在嘅結果走出嚟嘅，係啊。嗱咁啊，下星期就阿台長你 兩個禮拜就外遊外遊啦。咁啊，陳陽博士我 我盡量揾即係嘉賓嚟撐場先，即係我會爭取繼續，即係呢兩個禮拜唔停嘅。咁啊。看看找不找到人，即如果大家有興趣 PM 下我這樣 OK 好，那你下星期你跟觀眾再見 OK 好，拜拜。